在光明星节之际，安哥拉的国家报登载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体现金正日爱国主义、促进富强祖国建设的详细摘要。报纸登出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